梅飞。 我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贺后骂殿》。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看，这些平民居士为何就像儿卖家？ 不好官司来不成，而不忠之报之功也。 哎呀，你再来看这亭凤冠，上面亭真是阔阔广大，里里是院，可爱不可爱呀？ 不是阴道泉水，无一之才莫贪心。 快来看这个女肚子吃冰大嫂亲呀，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